羡慕我的年纪小小，成就又如此的好。其实，其实我的皱纹比谁都来得早。每次面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，不自觉的哭哭又笑笑。原来，原来泪水是我发泄情绪的依靠。然而爱恨缠绵，其实在一夜之间，现实理想总是又如此相远。我的泪水，我的诺言，在我生命里面，你是否看见？这是我对自己下的考验，这是我对自己许的诺言。当我走到生命终点的那一天，请告诉我是否实现。这是我对自己下的考验，这是我对自己许的诺言。当我走到生命终点的那一天，这种心情你终究会知道。在这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人世间，欢喜悲伤总是又不可避免。我的泪水，我的诺言，在我生命里面，你是否看见？这是我对自己下的考验，这是我对自己许的诺言。当我走到生命终点的那一天，请告诉我是否实现。这是我对自己下的考验，这是我对自己许的诺言。当我走到生命终点的那一天，我的诺言不会改变。生命终点的那一天，请告诉我是否实现。这是我对自己下的考验，这是我对自己许的诺言。当我走到生命终点的那一天，我的诺言不会改变。 听到赵传大哥的歌曲《我的诺言》，这是赵传1993年的专辑《约定》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歌。今天的歌坛啊，当然已经不再属于赵传这样子的老歌手了，但是这一路走来的时光总是最值得让人珍惜的。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就带着一种时光的味道，听到杨宗纬《这一路走来》。 讲不出煽情的字，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，门外惊心动魄，门里我泰然自若。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，庆幸心里很清楚，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，才执着这段。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，一个人聊胜于无。

要你就要你走，多少次想在脑中将你失去，所有记忆里却只是你。如果我能再一次占领你的心，我会请你组队带你走，会用我的心呐喊对你说，大雨所有的错让我从头爱过，大雨所有的错再错也不回头，大雨所有的错就是我的承诺，只要能再有一次机会，感谢感动全部让你拥有。 是庾澄庆的一首老歌《改变所有的错》，有些音乐真的是可以穿越时空，历久弥新。在这些情歌作品当中，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年代，人们都是会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。他们用音乐表达伤痛，表达爱情。将这首歌，来自陶喆演唱的《离开我》送给各位。同样，伴随着这样的歌曲，结束我们今天30分钟的音乐导航。 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，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，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，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，是变成一种幼稚，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无知，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，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。 叮咚叮咚，车险学平安。叮咚叮咚，微信支付更方便。 买平安车险，选择微信支付，告别银行卡等繁琐操作，方便更安全。 详询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49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49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499，摩尔龙。 英雄者，就黎明于谁国？论三国手游，当有史诗之战场，